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万物皆数，信息亦然，信息论。近年来的科学研究不断证实，不确定性才是客观世界的本质属性。换句话说，上帝还真就掷骰子。不确定性的世界只能使用概率模型来描述。正是对概率的刻画，促成了信息论的诞生。1948年，供职于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克劳德·香农发表的著名论文《通信的信息理论》，给出了对信息这一定性概念的定量分析方法，标志着信息论作为一门学科的正式诞生。香农在《通信的数学理论》中开宗明义，说了这么一段话：通信的基本问题是在一点精确的或近似的复现在另一点所选取的消息。消息通常有意义，即根据某种体系，消息本身指向或关联着物理上或概念上的特定实体，但消息的语义含义与工程问题无关。重要的问题是一条消息来自于一个所有可能的消息的集合，这样一来，所有类型的信息都被抽象为逻辑符号。这拓展了通信任务的范畴与信息论的适用性，也将信息的传播和处理完全剥离。信息论使用信息熵的概念，对单个信源的信息量和通信中传递信息的数量与效率等问题做出了解释，并在世界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可测量性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在生活中，信息的载体是消息，而不同的消息带来的信息，即使在直观感觉上也是不尽相同的。那比方说，中国男子足球队获得世界杯冠军，这个消息的信息量显然要比中国男子乒乓球队获得世界杯冠军，它的信息要大得多。究其原因，国足勇夺世界杯是如假包换的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男乒夺冠已经让国人习以为常，丢掉冠军的可能性才是微乎其微。所以呢，以不确定性来度量信息，这是一种合理的方式。不确定性越大的消息，它可能性越小，能够提供的信息量也就越大。香农对信息的量化正是基于以上的思路，他定义了熵这一信息论当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熵这个词儿来源于另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约翰·冯诺依曼。他理由是什么呢？没人知道熵到底是什么，所以怎么解释怎么有理。虽然这一概念呢，在热力学当中已经得到广泛的使用，但直到引申到信息论之后，熵的本质才被解释清楚，也就是一个系统内在的混乱程度。在信息论当中，如果事件 A 发生的概率为 PA， 那么这个事件的自信息量就等于对 PA 取以2为底的对数再乘以一个负一。如果说国足闯进世界杯决赛圈的话，那么1:1000的这个夺冠赔率呢，显然是一个很乐观的估计。用这个赔率计算出来的信息量约等于10个比特。而国乒夺冠的赔率不妨设它为1:2。即使在这么高的赔率之下，事件的信息量也只有1比特。那么两者之间的差距呢，正是其概率相差悬殊的体现。根据单个事件的自信息量，可以计算包含多个符号的信源的信息熵。信源的信息熵是信源可能发出的各个符号的自信息量在信源构成的概率空间上它的统计平均值。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信源熵的表达式。信源熵描述了信源每发送一个符号所提供的平均信息量，是信源总体信息测度的均值。如果一个离散信源 X 包含 N 个符号，当信源中的每个符号取值概率相等时，信源熵取到最大值。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信源的随机程度最高。在概率论当中有条件概率的概念，如果把条件概率扩展到信息论的话，就可以得到所谓的条件熵。如果两个信源之间具有相关性，那么在已知其中一个信源 X 的条件下，另一个信源 Y 的信源熵就会减小。条件熵表示的正是在已知随机变量 X 的条件下对另一个随机变量 Y它的不确定性的下降。条件熵表示的是在已知随机变量 X 的条件下另一个随机变量 Y 它的不确定性，也就是在给定 X 时根据 Y 的条件概率计算出的信源熵再来对原来的随机变量 X 求解数学期望。点击文稿可以看到条件熵的表达式。条件熵的意义在于先按照变量 X 的取值对变量 Y 进行了一次分类，对每个分出来的类别计算其单独的信息熵， 再将每个类的信息商按照 X 的分布计算及数学期望。以上各位例，学生在教室当中可以任意的选择座位，那么可能出现的座位分布就会很多，其信源商呢也就比较大。但如果对座位的选择添加一个限制条件，比方说男生都坐在左边，女生都坐在右边，虽然在左边的座位分布和在右边的座位分布仍然是随机的，但相对于未加限制时的情形就会简单很多，这就是分类带来的不确定性的下降。定义了条件信息商后，就可以进一步得到互信息的概念。互信息等于 Y 的信源商减去已知 X 时 Y 的条件商，也就是由 X 提供的关于 Y 的不确定性的消除。当然了，也可以看成是 X 给 Y 带来的信息增益。互信息这个名称呢，在通信领域经常会使用，信息增益呢，则在机器学习领域当中经常使用，两者的概念其实是一样的。在机器学习中，信息增益常常被用于分类特征的选择。对于给定的训练数据集 Y,HY 表示在未给定任何特征时对训练集进行分类的不确定性。HY-X 则表示了使用特征 X 对训练集 Y 进行分类之后的不确定性。信息增益表示的就是特征 X 带来的对训练集 Y 分类不确定性的这个减少的程度，也就是特征 X 对训练集 Y 的一个区分度。显然，信息增益更大的特征具有更强的分类能力，但信息增益的取值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数据集的信息商 HY, 因而呢，并不具有绝对意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研究者又提出了信息增益比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互信息与信源商的一个比值。另一个在机器学习中经常使用的信息论概念叫做 Kubler-Leibniz 散度，简称 KL 散度。KL 散度是描述两个概率分布 P 和 Q 之间差异的一种方法。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 KL 散度的表达式。KL 散度是对额外信息量的衡量，给定一个信源，其符号的概率分布为 PX, 那就可以设计出一种针对 PX 的最优编码，使得表示该信源所需要的平均比特数最少。如果当信源的符号结合不变，而符号的概率分布变成 QX 时，这时候我们再用概率分布 PX 对应的最优编码来对符合分布 QX 的符号进行编码，这个时候呢，编码结果的字符数就会比原始的最优值要多。 KL 散度就是用来衡量这种情况下平均每个字符多用的比特数，也就可以表示两个分布之间的距离。 KL 散度的两个重要的性质是非负性还有非对称性。非负性是指 KL 散度是大于或者等于0的，等号只能够在两个分布完全相同的时候取到。非对称性则是指 P 和 Q 之间的 KL 散度和 Q 和 P 之间的 KL 散度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什么呢？用 PX 去近似 QX 和用 QX 去近似 PX 得到的偏差是不一样的。所以呢， KL 散度并不满足数学意义上对距离的定义，这一点呢，你需要注意。事实上 P 和 Q 之间的 KL 散度和 Q 和 P 之间的 KL 散度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近似方式。要让 P 和 Q 之间的散度最小，就需要让 QX 在 PX 不等于0的位置同样不等于0。而反过来，要让 Q 和 P 之间的 KL 散度最小，则需要让 QX 在 PX 等于0的位置同样等于0。除了以上定义的指标之外，信息论当中还有一个重要定理，叫做最大商原理。最大商原理是确定随机变量统计特性时力图最符合客观情况的一种准则。对于一个未知的概率分布，最坏的情况就是它以等可能性取到每个可能的取值，这个时候的概率分布最均匀，也就是随机变量的随机程度最高，要对它进行预测的话，也就是最困难的。从这个角度看，最大商原理的本质在于推断未知分布时不引入任何多余的约束和假设，因而可以得到最不确定的结果，预测的风险也就越小。投资理财中的名言，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就可以视为最大商原理的一个实际应用。将最大商原理应用到分类问题上，就可以得到最大商模型。在分类问题中，首先要确定若干特征函数作为分类的依据。为了保证特征函数的有效性，其在模型真实分布上的数学期望和 和在由训练集推导出的经验分布上的数学期望，两者是应该相等的。也就是说，对于给定特征函数，数学期望的估计应该是一个无偏的估计量。这样一来，每一个特征函数就对应了一个约束条件。分类的任务就是在这些约束条件之下，确定一个最好的分类模型。由于除了这些约束条件之外，不存在任何关于分类的先验知识，因而需要利用最大商原理，求解出不确定性最大的条件分布，也就是让下面这个公式表示的函数，它的取值最大化。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这个公式。在这个公式中呢， py-x 就是分类问题要确定的目标条件分布。那么计算这个表达式的最大值，实质上就是一个约束优化问题。由特征函数确定的约束条件可以通过拉格朗日乘子的引入来去掉它的影响，进而转化成无约束的优化问题。那么在数学上可以证明这个模型的解是存在并且唯一的。今天我和你分享了人工智能必备的信息论基础，着重于抽象概念的解释而不是数学公式的推导，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要点。第一，信息论处理的是客观世界中的不确定性。第二，条件商和信息增益是分类问题当中的重要参数。第三， KL 散度用于描述两个不同概率分布之间的差异。第四，最大商原理是分类问题中的常用准则。信息论建立在概率的基础上，但它的形式并不唯一，除了相同商之外，也有其他关于商的定义。那么概率与信息之间的关系对人工智能有什么启示呢？欢迎发